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 T 大，第24集。 朱韵眯着眼睛看着楼上宿舍挂在外面的床单，那是什么图案？卡通还是花纹？ 哎呦，到底怎么了？ 母亲追问。 学业上遇到问题了？ 不是，我们系研究生部的一个老师拉我过去帮忙做项目，时间很赶，我没时间复习其他学科。 胡闹！ 朱韵还没说完， 被母亲厉声打断。 研究生是研究生，关你们什么事？拉你去做项目，亏你们这老师想得出来。 他也是好意，说让我们锻炼一下实践能力。 朱韵，你还是太小，什么都不懂。这事儿你不用管了，我找你爸处理。你好好复习，到时我要看你的期末成绩。 哦， 你告诉我，那个研究生导师叫什么名字？ 朱韵犹豫着说。 妈，他是我们校副教授呢。 是吗？那真是好大本事哦。 母亲冷笑两声。 哼，一个小小的副教授也敢这么嚣张，现在的学校真是无法无天了。你告诉妈妈，这个研究生导师叫什么名字？ 朱韵努努嘴，他终于看清楼上亮着的床单图案，是狗。 张小贝。 酒店门口，朱韵打电话确认好房间后上楼。这是位于市中心的一家高档酒店，主营中餐，三层楼全部中式装修，雕栏画栋，富丽堂皇。服务员训练有素，在询问好朱韵的房间后，面带微笑地带她上楼。楼梯两侧飞檐斗拱，布局精巧，一路上看得朱韵眼花缭乱。包间在三楼，名为百花。服务员为朱韵推开大门，道了句请进，便躬身离去。见她进屋，一个人招呼她：“ 朱韵，来。” 这位坐在里面冲他招手的中年男子是朱韵的父亲，省教育厅副厅长兼任总督学朱光义。朱韵闷头过去，坐到朱光义身边，小声叫了句：“ 爸。” 朱光义冲朱韵示意了一下坐在他另一侧的人，说：“ 不认识校长啊，这学生怎么当的？” 朱韵连忙冲校长钱文栋低头：“ 校长好。”“ 你好，你好。” 钱文栋摆摆手，又对朱光义说：“ 不过孩子，我这天天忙得脚不沾地，全校学生认识我的也没几个。”“ 确实是忙啊，近期国家深化教育改革，重拳出击制甲治乱，我这也都好久没有准点下班过了。” 钱校长又寒暄了几句，便叫服务员开始传菜。父亲与校长是多年好友，见面有聊不完的教育大计。朱韵余光偷偷看向餐桌对面，张小贝坐在离门口最近的地方。他今日素面朝天，面色稍显苍白，穿着朴素的工装，脚下想来也应该是双平底鞋。算上他和父亲在内，餐桌上一共九人，除了校长和张小贝，其他人朱韵都不认识。菜上齐，钱校长笑呵呵的这开场词：“ 我跟朱督学是老同学老朋友，也挺长时间没有见面了。所谓老友相聚泪连连，回首往事话无边，咱们不用搞得如此凄惨，咱们要聚得开心，趁着大家都有空就一起沟通一下感情，也顺便处理一些误会。” 底下纷纷点头。钱校长又说：“ 大家也别光看着我啊，都没吃饭的吧，先吃饭，边吃边说。” 大家刚拿筷子， 对面的张小贝刷的一下就站起来了，他径直来到朱光义和钱文栋身边，埋着头说： 钱校长，朱督学，我有几句话要说，不说的话这饭我吃不下去。 说到最后，手在眼睛上快速抹了一下，哭了。朱韵这角度看不清楚，朱光义一语不发。钱校长说： 有什么话你讲讲吧。 首先我得承认错误，我太年轻，太急躁，太想做出成绩，才犯了这样的错误。 他今天的声音柔弱得像个病入膏肓的少女。 但我真的不是出于坏心，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的初衷是好的。朱韵之前参加过蓝冠公司的项目，她的水平得到所有人的一致认可，我这才想让她参加其他的项目。可我太着急了，脾气也不好，跟她之间才出现了沟通上的问题。 张小贝说着转向朱韵： 我真心诚意地跟你道歉，之前是我太过分了。 整间屋子只有张小贝一个人站着，他深垂着头，微微站立，透着茫然的无助感。朱韵相信他的无助是真的，因为这百花间里只有朱韵的地位比他低，亦或者朱韵看到余光里端坐的父亲，他现在的地位似乎已经高于张小贝了。他胡乱思考着。张小贝说完，朱光义沉稳开口说： 现在教师和学生的压力都很大，都要相互体谅，相互理解。 张小贝轻轻点了点头。 老师的压力主要来源于校职评估，这也是目前造成诸多问题的最重要的症结。 张小贝深有所感，他终于抬起头想要说什么，朱光义却转头对钱校长说： 不过正因如此，我们更要加深监督，坚决杜绝那些天府、天怨、天乱的职称评定。 他言辞忽然严厉，说的张小贝肩膀一颤。 现在有不少教师师德沦陷，为了利益无所不用至极，假学历、假论文、假奖项，教学水平低洼，却靠一身淫巧攀权附势，泯灭道德良心，欺压学生，滋生腐败，这是评职的初衷吗？ 钱校长也一脸严肃，眉头紧蹙，赞同道： 没错，虽然现在打击力度加大，但还是有人抱着侥幸心理钻空子，这样的事情一定要杜绝。 张小贝脸色煞白，身子摇晃，勉强站住。这顿饭两个人吃的食不知味，一个是张小贝，一个是朱韵。面前摆着单人份的菌菇汤，朱韵看着汤上飘着的油腥直犯恶心。他恶心汤，恶心张小贝，也恶心自己。吃完饭，朱光义跟钱文栋另有事要谈，朱韵先一步打车回学校。天已经很晚了，他来到实验楼，基地的窗散着微弱的亮光，人只剩一个，灯只开一盏。他还是那副姿势，窝在椅子里，长腿叠上桌，腿上摆着电脑，手边放着烟灰缸。李寻正在敲代码，注意力格外集中，直到一颗头从自己脸边伸出来，李寻一个机灵，烟灰落手，烫着他甩掉烟，直接站起来。朱韵在一旁乐。李寻瞪着他： 是人是鬼？ 你猜。 李寻睨他一眼，拍拍衣服重新坐下。朱韵飘到自己位置里，李寻道： 来干什么？ 看看。 李寻斜视他，朱韵问： 怎么了？ 李寻摇摇头，接着干活。朱韵问他： 进展到哪儿了？ 李寻勾勾手指，朱韵凑过去。他 他给他展示现在已经完成的功能。屋里很静，李寻说话声也不大。朱韵凝神听着，渐渐的又忘了内容。果然如此。就像他之前想的那样，来这里稍微看一看，听一听，那种反胃的感觉就消失不见了。他开发了李寻除骂人和写代码以外的其他功能，健胃消食，疏肝解郁。 喂。 朱韵回神，发现李寻正静静地看着他。他已经累了一天，没精力调侃了，直截了当地问。 真不用帮忙？ 已经没事了。 真的？ 嗯。 李寻点点头，看向屏幕，却没有做什么。几秒后，他低声道。 以后有事先跟我说。 他皱眉。 别自己折腾。 嗯。 李寻又暗骂了几句，才重新工作起来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